《儒林列传》第61。太史公曰：“余读公令，至于广历学官之路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”曰：“嗟乎！夫周室衰而官居坐，忧立危而礼乐坏，诸侯自行，政由强国。故孔子悯王禄废而邪道兴，于是论次诗书，修其礼乐，视其文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是以浑浊莫能用，是以仲尼感70余君无所欲，曰：苟有用我者，积月而已矣。昔受或临，曰：吾道穷矣。故因史记作春秋，以当王法，以微辞而止薄，后世学者多录焉。自孔子卒后，70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父卿相，小者有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现。故子路居位，子张居臣，澹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忠于齐。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秦古离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是时读魏文侯好学，后凌迟以至于始皇，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即处焉。然齐鲁之间，学者独不废也。于宣威之际，孟子荀卿之列，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及至秦之济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。陈涉之望也，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，往归陈王。于是孔贾为陈涉博士，卒与涉俱死。陈涉其匹夫，驱瓦合士庶，寻月以望楚。不满半岁竟灭亡，其势至危浅。然而近身先生之徒，复孔子礼器，王委制为臣者何也？以勤焚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臣王也。及高皇帝朱相吉举兵为鲁，鲁中诸儒上讲颂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之遗化号礼乐之国哉？故孔子在臣曰：“归于归于，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才之。夫齐鲁之贤文学，自古以来其天性也，故汉兴，然后诸儒使得修其经义，讲习大赦乡隐之礼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太长，诸生弟子共定者，贤为选手，于是喟然叹兴于学。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以魏侠黄祥绪之事也。孝惠吕后时，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，孝文时颇征用。然孝文帝本好行名之言，及至孝景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，故诸博士据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及金上即位，越晚王臧之属名儒学，而上亦相之。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 自是之后，严师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袁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，严尚书自济南浮生，严礼自鲁高唐生，严义自淄川田生，严春秋于齐鲁自胡吴生，于赵自董仲舒。即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汾为丞相，触黄老行名百家之言，言文学儒者数百人，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，天下之学士米然相封矣。公孙弘为学官，道道之欲治，道道之欲治，乃请曰：丞相御史言至曰，盖闻岛民以礼封之以乐，婚姻者居士之大伦也，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悯焉，故详言天下方正博闻之事，咸登诸朝，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洽文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太常义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，以广贤才焉。今与太常臧、博士平等议曰：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孝，殷曰序，周曰祥，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见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修礼，重化立贤，以封四方太平之源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则民年十八以上，一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义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备所闻者，令乡长呈上属所二千担，二千担仅察可者，当与祭邪，亦太常得授业如弟子，一岁皆哲士，能通一义以上，补文学长故缺，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即奏，即有秀才艺等，则以明文，其不是学，若下才，即不能通一义，则罢之，而请诸不称者罚。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意，文章尔雅，训词深厚，恩师甚美，小吏浅文，不能究宣，无以名不欲下，至礼次，至长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留制，请选择其志比二百担以上，即立百担通一亿以上，补左右内史、大行左史，比百担以下，补郡太守左史，皆各二人，边郡一人。先用宋多者，若不足，乃则掌故补中二千担属，文学掌故补郡属。备员，请助公令，他如律令。至曰：可。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势力彬彬，多文学之士矣。申公者，鲁人也，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，入见高祖于鲁南宫。吕太后时，申公游学长安，与刘颖同师，以而颖为楚王， 令申公复其太子务。务不好学，即申公。即王影卒，务立为楚王，须靡申公。申公耻之，归鲁，退居家教，终身不出门。复谢绝宾客，独王命召之乃往。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百余人。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，无传，疑者则缺不传。兰陵王臧既受诗，以是孝景帝为太子少傅，免去。今上初即位，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，一岁中为郎中令。即代赵绾亦常受诗深功，绾为御史大夫。绾臧请天子，欲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师申公。于是天子使使束帛、加币、安车四马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摇传从，至见天子。天子问治乱之事，申公时已八十余，老，对曰：为治者不再多言，故力行何如耳？是时天子方好文辞，见申公对默然，然以招致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设庐邸，亦明堂事。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，不悦如数，得赵绾、王臧之过以让上。上因废明堂事，尽下赵绾、王臧力，后皆自杀。申公亦即免以归，数年卒。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，孔安国至临淮太守，周霸至胶西内史，夏宽至阳城内史，荡鲁次至东海太守，兰陵穆生至长沙内史，徐衍为胶西中尉，邹仁缺门庆忌为胶东内史，其至官民皆有廉洁，称其好学。学官弟子行虽不备，而至于大夫、郎中、掌故以白属，言师虽疏，多本于深宫。清河王太傅缘故生者，其人也，以治师，孝景时为博士，与黄生争论景帝前。黄生曰：汤武非受命，乃是也。缘故生曰：不然，夫桀纣虐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，汤武欲天下之心而诛桀纣，桀纣之民不畏之使而归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为何？黄生曰：官虽弊，必加于手，履虽心，必关于足，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，汤武虽胜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戴笠见南面，非是而何也？缘故生曰：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及天子之位，非也。于是景帝曰：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。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，遂罢。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。窦太后好老子书，召缘故生问老子书，故曰：此是家人言耳。太后怒曰：安得司空承担疏忽？ 乃使故入卷刺史。景帝知太后怒，而故直言无罪，乃假故立兵，下卷刺史，正中其心。一次使应手而倒，太后默然，无以复罪，罢之。居请之，景帝以故为廉职，拜为清河王太傅，久之并免。金上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故。朱余儒多即悔故，曰：“故老，罢归之。”时故已90余矣，故之争也。薛人公孙弘亦争，侧目而视故。故曰：“公孙子，勿正学以言，吾屈学以阿事。”自是之后，其言师皆本原故生也。诸其人以师显贵，皆故之弟子也。韩生者，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，景帝时为常山太傅。韩生推师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，其余颇与齐鲁兼书，然其归一也。淮南奔生受之，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师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金上博士。福生者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，乃闻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福生年90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福生必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29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学者尤是颇能言尚书，诸山东大师无不设尚书以教矣。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，欧阳生教千圣倪宽，倪宽既通尚书，以文学应郡举，以博士授业，授业孔安国。倪宽贫无资用，常为弟子督养，即时时践行拥吝，以己衣食。行常带经，止息则诵习之。以是帝赐补廷尉使。是时张汤方向学，以为奏宴院，以古法亦决于大狱，而爱性宽。宽为人温良，有廉智，自持而善著书，书奏敏于文，口不能发明也。汤以为长者，朔称誉之。即汤为御史大夫，以倪宽为院，见之天子。天子见问，悦之。张汤死后6年，倪宽位置御史大夫。9年而以官卒，宽在三公位，以和良诚意从容得久，然无有所匡谏。于官，官属异之，不畏尽力。张生亦为博士，而福生孙以至尚书争，不能明也。自此之后，鲁周霸、孔安国、洛阳贾家颇能言尚书事，孔氏有古文尚书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。一书得10余篇，盖尚书资多于是矣。诸学者多言理，而鲁高堂生最本。李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惧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亦多， 于今独有事理，高堂生能言之。而鲁徐生善为荣，孝文帝时，徐生以荣为礼官大夫，传子至孙徐言徐襄，襄其天资善为荣，不能通礼经，言颇能，谓善也。襄以荣为汉礼官大夫，至广陵内史，言及徐氏弟子恭护满意，还生善赐，皆常为汉礼官大夫。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，事后能言礼为荣者由徐氏焉。自鲁商渠授益孔子，孔子族商渠传义，六世至其人田和，字子庄，而汉兴。田和传东武人王同子仲，子仲传淄川人杨和，和以义元光元年征，官至中大夫。其人即墨城以义至城阳相，广川人孟旦以义为太子门大夫。鲁人周霸，莒人横湖，临淄人竺府偃，皆以义至二千石。然要言义者，本于杨和之家。董仲舒，广川人也，以至春秋，孝景时为博士，下为讲诵，弟子传以酒赐香授业，或莫见其面。盖三年董仲舒不关于社员，其经如此。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士皆师尊之。今上即位为江都相，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，所以错行，故求与避诸阳，纵诸阴，其止与反噬，行之一国，未尝不得所欲。终废为中大夫，居舍，助灾异之际。是时辽东高庙灾，竺府偃及之，取其书奏之天子。天子召诸生视其书，有赐机。董仲舒弟子吕不书不知其诗书，以为下愚，于是下董仲舒立当死，召赦之。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。董仲舒为人廉直，是时方外攘四夷，公孙弘至春秋不如董仲舒，而弘昔世用事未至公卿，董仲舒以弘为从于，弘及之，乃言上曰：读董仲舒可使向胶西王。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，亦善待之。董仲舒恐酒获醉，即免居家，至卒终不至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，唯董仲舒名为名于春秋，其传公羊氏也。胡无生其人也，孝景时为博士，以老归教授，其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无生，公孙弘亦颇受焉。瑕丘江生为古梁春秋，自公孙弘得用，常及笔其意，足用董仲舒。仲舒弟子随者，兰陵楚大，广川殷中，温吕不书。楚大至梁相，不书至长史，持节使绝淮南域，于诸侯善专断不报，以春秋之意正之，天子皆以为是。 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，为郎业者掌故者以白属，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。